声才是最开怀。河水从天上来，又像那万紫千红，哗啦的歌谣是我们的期待。最自在，我们要唱就要唱得最快，是我天天最美的云彩，让我用心的热烈悠悠的唱着最炫的民族风。尘埃， 花开开，我不住，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。 最炫的民族风，尘埃，最美的云彩，什么美就让你留下来，永远都唱着最炫。